七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散。这两天呢，大佬王石正在为万科而战，那互联网的大佬马云呢也很忙，他一直很忙，但是最近忙的更多的是高大上的事儿。刚在乌镇呢表过态，昨天呢又去了延安去演讲，看上去呢越来越风光，越来越正能量。可这背后呢也隐隐的有一些乌云的痕迹啊，有各种力量呢在竞争它，在抗拒它，在质疑它，有市场的也有非市场的。这回呢马云的对立面呢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而是官方还有官方背景的这个力量。据传呢，在刚刚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期间呢，国家发改委在分析明年经济形势当中提到了这么一段话啊。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啊、快递等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必须注意到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著的替代效应。后来当然查明了啊，这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一个课题，被放大了。虽然说是一个课题啊，不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这个发改委的正式的意见，但是也代表了部分啊社会人的这个想法。对这种说法呢，我相信多数相信市场的人士呢会不以为然。技术进步带来的阵痛本来就是由个体来承担的，虽然很不幸，但是也没办法，不能因为有了汽车就痛骂他让那些马车夫失了业，对吧？那如果说和王石这几天争斗的这个姚振华是野蛮人，门外的野蛮人吗？啊，那倒不如说马云其实和他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大佬们也是野蛮人。互联网带给实体经济的正是野蛮的冲击，一边冲击着，一边融合着。当然呢，马云现在很风光，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呢，他面对习近平主席的汇报说，阿里巴巴平台上有850万活跃卖家，创造了1000万个直接就业的岗位，352万间接就业的岗位，战果赫赫，令人敬仰啊。但是功劳归谁呢？马云也没贪功，说中国的 BAT 就是百度、阿里和腾讯啊，是管出来的。哎，一时激起千层浪，就这句话成为各大网站的标题的时候，惹怒了马云的一个本家商务部研究院的马宇拍案而起，大喝道说马云的无耻是如何炼成的。马宇呢就发微博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叫无知，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叫睿智啊！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就什么都知道却非要说不然，并且还不是善意的谎言，而是深思熟虑的利益取向，那只能叫无耻了，还不是一般的无耻，是极端的无耻。马宇呢我很熟，作为30多年前的老北大毕业生啊，又是许多年前就享受什么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这个学者呢，他轻易呢一般不骂人。他很严肃地问了马云两个问题。第一呢，如果一开始就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全面的和实体企业一样的管理的话，那会不会有阿里巴巴？不要说这个工商审计登记了啊，如果当初阿里巴巴把自己搞网商的这个计划清清楚楚地报给工商局，工商局不说当场给他毙掉，也会因为这个事儿太大了自己决定不了，那要向上级来请示，地方政府也没权审批，还得报这个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银监会等等，最后轻轻松松就耗死你马云。既然你马云觉得中国的 BAT 都是管出来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逃避中国政府的监管呢？为什么还曲里拐弯的搞了那么多复杂的什么股权呐、管理模式的设计，乃至于宁愿把监管权交给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开始就对网商进行和线下实体店那样的注册登记、经营纳税、市场监管等等的管制措施，淘宝天猫能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还会有这数百万的网商吗？马宇说呢，以他的经验啊，这些小商户名称核准就得打掉大概1/5，银行开户注册资金又得打掉大概1/4，经营范围的审批呀、注册地址审核等等还要打掉1/3，千辛万苦剩下的那点漏网之鱼再跟实体店一样去缴纳税费，三天两头被检查。马云自己说吧，你这平台上还能剩下几家网商？所以马宇的结论是，马云心知肚明，比谁都知道，否则他也不会有今天。但是他在互联网大会上就是那么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的这么说啊，说中国的 BAT 是管出来的， 马宇呢最后嘿嘿两声说，无耻就是这么练成的。咱不骂人，应该这么说，互联网呢在中国的大发展首先要得益于野蛮生长，当然政府有管，但那些没管的地方，或者说在当时没开始管的地方，才生长的最好。更重要的是，管其实有多种解释，这一个字啊，管理是管，管制也是管。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头大哥，马云当然知道这两个管，哪个是蜜糖，哪个是砒霜。那我们只能去猜，也许他并不一定真的认为 BAT 是管出来的，只是想送个高帽，让主管部门高兴高兴，至于底下怎么做，再另做打算。那也可能啊，这确实是一个企业依靠管才能出来的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再野蛮的野蛮人也不得不收起锋芒，学会打太极。就像另一个大哥成龙，也是太极高手。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在里边寻找我的红旗点这个栏目。我们的微博呢是红旗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大家关注。红旗点明天接着聊。Standing close to you, and yet still so far away. So many times I tried to say, but my heart was afraid. Look at you, it's all that I can do.Silly girl, I stare. 'Cause you might leave me when I reveal what my heart is really feeling. If I could just say the words, all the secrets in my me in your arms, or let me go on lovely days. Will they just fade like whispers in the wind? If I could just say